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，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We are young。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，本档是89元直供瑞麟羊奶粉的最后机会。从5月1号开始，瑞麟乳业的全国售价上涨30%，届时每盒羊奶粉将涨至109元左右， 是 比现在的89块钱多出了20块钱。提醒各位，今天是最后2天的机会了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一旦错过今天、明天最后2天，您还可以享受到订购8盒就送人气赠品升级版购物手拉车的优惠，但是瑞麟羊奶粉的价格绝对不可能再是89块钱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是最后的省钱机会了。还是老规矩，原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活动当中89元底价直供，订购8盒就送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。活动只有5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1196的朋友说，早就听说瑞麟羊奶粉要涨价，我想再囤点货，可又担心时间长了羊奶不新鲜怎么办。您放心啊，为了您家的健康用奶，凡是现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订购一年中羊奶粉的朋友，我们提供 VIP 寄存服务，随时用奶随时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为您送奶到家，确保新鲜羊奶，确保89元的底价直供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是3512的朋友说，我妈特别喜欢你们送的手拉车，买米买油很方便，上楼省心，爬坡省劲儿。听说呢，马上要涨价了，想再订48盒，可电话真心不好打呀。能够理解啊，羊奶粉涨价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了，而且呢，这次涨幅啊肯定不会小。而瑞麟羊奶粉呢，正是由纯羊奶干燥提炼而成的，估算的涨幅呢至少得30%到40%左右。所以呢，想要囤货的朋友，想要体验的朋友，都不要再错过今天、明天最后2天的活动了，赶快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对呀、一盒涨20块钱，10盒就是200块钱，一年装24盒就是480块钱。春暖花开，480块钱带爸妈、孩子周边游一趟多好。那现在起打个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就能节省这几百块钱，大家当然都乐意了。所以今天又特别加开了10条线路，如果此刻您拨打4007106108处于占线状态的话，请一定要多按几次重拨键，毕竟89元的价格一旦错过，可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所以别犹豫，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其实呢，瑞麟羊奶粉啊之所以受到大家的认可，除了价格优势之外呢，最重要的还是品质过硬啊。 对， 瑞麟乳业是荣获过陕西省乳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、优秀业态奶奖以及诚信经营奖等多项的殊荣， 是 同时呢又是中国人保承保质量的乳品企业，所以呢它的名字已经是深入北京家庭了。 对， 现在呢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瑞麟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元，也不需要花到涨价后的109元，只要89块钱，而且呢订购8盒呀就多送一辆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。钢筋骨架结构更加结实，水晶滚轮更加顺畅，牛筋布料更加耐用， 是 还有拉凳设计，累了困了一拉就能坐，承重180斤，难怪市面上要198元的价格呢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导播提示，目前4007106108，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。4812的朋友订购了36盒，0075的朋友订购了58盒，3547的朋友订购了42盒，还有0089的朋友订购了100盒。 哇， 说是几家亲戚一起来囤货的，反正羊奶都是要喝的，手拉车一家3辆，送人也实在。关键是100盒羊奶粉涨完价之后就节省了2000块钱、蛮可观的了。 确实啊，您真的是很会算账。没错啊，就是节省了2000块钱，而且呢8盒再多送一辆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。订的越多省的越多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1008，每一杯瑞麟羊奶粉每天呵护我们的健康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嗯，那最后再为您播报一次，5月1号开始，瑞麟羊奶粉将全面上涨价格，自89元的底价直供，将正式成为历史了。所以今天、明天是最后的囤货机会，各位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